超远，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纵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之风得一时，为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读本》。这本书的编选秉承传统人文精神，以倡导文化自觉、弘扬传统文化、揭示国学的普世性意义为宗旨。根据中国传统国学的主要内容，分为文学编、史学编、哲学编三部分，以阅读学习经典为主，并加以注释、评析，同时还有中外名家的相关论述。下面为大家诵读编录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篇《诗经》的《关雎》。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作为《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流传久远。它是一首爱情民歌，写青年男子对自己喜爱的姑娘的思慕之情，写他的相思之深苦，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描摹的深刻细微，既描绘出了对爱情求而不得的相思之苦，但又不限于难以自拔的沉吟哀伤，从而使全诗洋溢着一种率真、诚挚、健康的情感基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首诗由河边雄雌配对的雎鸠的鸣叫声起兴，引起诗人的叹咏之词，取辟引泪，恰当传神。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晴转多云，午后有2-3级兼4级的偏北风，大气干燥，请注意防火。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气温将逐渐升高，但早晚气温仍然较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去通禀，那门里急忙禀报了一声，不多时忽听得里边有人喧嚷，说丞相的军旨要召见你。这先生大牙大白茶窝里走，他是山木看分明，见曹操端然正在，中听作那一种威严上气窘不充，这迷风见此光景气冲牛斗，听声响仰望长空，就狂笑了一声，哎呀呀，说宇宙虽阔并无一人也，那藏他出言不逊，叫那祢衡你有何能说此大话，祢衡说我所知能，你等不能三教九流无一不晓，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曹操说：“哦，既如此，我帐下缺少一名狐狸宴会时。” Thank you. 一更衣，断喝了一声不离，你为何不讲这衣衫更换，这迷横将破衣脱去，赤露身形满堂中，文武百官齐度颜面，这霓裳旁若无人，颜色不更，故意的迟延了半晌，嘘嘘逐哭，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霓裳真大胆，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却为何个羞耻全无义务。霓裳说，欺君罔上方为无礼，我要沐一路倾国之体，父母的一行和言理不同，曹操父如为轻薄，哪着是惹着物。霓裳说，着这木下就是你的奸雄，你不便前御着在目，把那忠言着在听，不读诗书着在口，不通清楚着在行，你不容天下的诸侯着了你的肺腑，你常怀弑君篡逆，着了你心胸，我本是明教的班头司门领袖，你如果充当不力的鞭策你的混入，只骂得曹操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这曹操要暗用奸谋施诡计，借鉴杀人是他素质之能，冷笑骂我霓裳，我命你一往荆州，想说刘表事成归来，我保你做公卿。到后来那霓裳被皇祖怒斩，当下丧命好可叹，冰心铁胆奇男子，烈性 欣赏了刘春爱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击鼓骂曹，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啊，我们看过了三字经里面介绍的八音当中的三类乐器袍、土、革，下期节目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往下了解另外五类中国古代的乐器形式。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